到这个话题，就是说你曾经经历过哪一些非常扫兴的事儿。这时候看到守望真情说，扫兴的事儿呢，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工作特别忙，不过还好，每一次工作的时候呢，都可以打开广播听你的节目，也还好。啊，好吧，谢谢你的这份扫兴，让我还是有一些欣喜，欣喜于原来我播的歌呢，我说的话真的可以影响到你，谢谢你的支持和喜欢。如果觉得扫兴，那祝福你明天工作量可以稍微减少一点，这样的话就可以稍微轻松一些了。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这播送出的城市音乐频道，我是曾北。今天的节目到这里，和你说声再会喽，拜拜。 抓住了我，你逗留多久？我没有问过，痛痛哭了你，你泪湿了我，你被谁伤痛？你从没有说。抓住了我。